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76集，五爷的原则。白玉堂说的轻松，一偏头示意展昭回去。展昭抱着小四子转过身跟上白玉堂。萧良盘腿坐在小五背上，双手托着下巴听着展昭和白玉堂的对话，若有所思。小四子已经趴在展昭肩膀上睡着了。两人正顺着原路返回，却是看到前边有一辆大马车驶来。展昭和白玉堂见马车还挺大的，路又比较窄，就往旁边让了让。不过两人让了，小五可没让。小五还犯困呢，抬头看到两匹马拖着辆车子跑过来，心说干嘛要给马让路，马儿看到他转身就跑才对吧。小五的想法的确是对的，天底下看到他还能不跑的马的确也没几匹了。果然那两匹拉车的马一眼看到小五，立刻停住，嘶鸣着又往后退，然后甩头，有一匹吓得都哆嗦了，那样子像是要趴地不起。赶车的是个50多岁的车夫，赶紧拽着马缰绳一个劲儿喊吁，想让马安静下来。展昭见此情景，叫了小五一声，对他一招手， 小五过来。 小五只好老老实实驮着萧良过去了。萧良还发呆呢，也没动他。小五是让开了，但马估计短时间内走不动了，吓得直往一旁歪。那个车夫无奈，下马换马车里的人。 庄主，马上可能走不了了。 这时马车的车帘一挑，一个30多岁的黑衣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锦盒下了马车。白玉堂和展昭一看下来的人，都忍不住皱眉，是董霄。董霄下马车一抬头，第一眼看到白玉堂了，又惊又喜。 白兄。 白玉堂对董霄点了点头。展昭见董霄的样子应该不是泛泛之交那么简单。 白兄好久不见了，今日叫我碰上了，我说这马车走不动了呢，赶紧跟我回庄。 董霄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因为他一眼看到展昭了。展昭颇为尴尬，对董霄稍稍点了点头。董霄满脸的笑容立刻没有了。 展大人，贵族踏剑地不会是又要来我庄上拿人吧？ 算了，忍你，反正今天我诸事不顺。 小四子似乎是被说话的声音吵醒了，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醒过来之后看到眼前的展昭，搂住脖子亲昵地问他：“ 猫猫，事情办好了没有啊？”“ 办好了，我们回去了好不好？”“ 好啊，我们去军营找九九玩吧。” 原来除了做包拯的家奴，还要做九王爷的家奴，堂堂南侠客真是不容易啊。 董霄似乎不放过任何奚落展昭的机会，展昭窝火，但是又很纠结。 要不要抽他呢？好想抽他呀。算了算了，他是白玉堂的朋友，忍耐。 白兄，这边请。 董霄说完不再理会展昭，而是看向白玉堂。白玉堂没动弹，看了看董霄，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白兄。 白玉堂想了想，突然拿出那块碎裂的玉佩来给董霄。 谁做的？ 哟，这手艺不错，应该是云南一带制玉高手的手艺。 说着董霄闻了闻有松香味儿，点头。 没错，北方用蜡，南方用松脂。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你可以去问问叶夫人，她对南玉是最了解的，特别是这种假的玉。 白玉堂点了点头，收了玉佩。 绝交吧。 啊，绝交？ 董潇被说了个莫名其妙，展昭也惊讶地看白玉堂。 看在我跟你有些交情，你第一句家奴，我就不跟你计较了。第二句家奴，咱俩就算绝交了。要是再让我听到一句我不想听的，你就给自己弄副上好的玉冠，准备入殓的时候用吧。 说完，白玉堂走了。展昭看了看目瞪口呆的董潇，又看了看负气而去的白玉堂，有些尴尬。小四子也捧着脸左右看，不知道什么情况。萧良单手托着腮帮子撇了撇嘴， 切，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董潇一愣，转眼瞧萧良， 知道人家让着你不跟你计较就口出恶言，论真格呢，100个你这样的都死了，切，不识抬举。 董潇面上有些热，这小孩嘴真毒。不过也对，以展昭的功夫，刚才估计是看在白玉堂的面上忍耐了，不然100个他这样的都挨揍了。只是董潇也不满，他和白玉堂好几年的交情，开封最近盛传白玉堂和展昭走得很近，但为了展昭跟他绝交，也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所以董潇也翻脸了，在后边质问 白玉堂，你既然要跟我绝交，为何还要问我玉佩的来源？ 本来真不想问，但这猫不能白挨句骂，算是便宜你了。 展昭嘴角忍不住动了动，赶紧忍耐， 这会儿不能笑啊，虽然蛮开心的。 你与他是朋友，与我也是朋友，朋友原来也有轻重，算我看错你了。 朋友当然有轻重， 若有一天展昭与你几位兄长发生矛盾，你也与你兄长绝交，你这无情无义之人。 展昭无奈了，越扯越远了，这要是董潇上江湖上乱传白玉堂无情无义什么的，虽然白玉堂本来就名声不算多好，无情无义的级别应该还不如他本来就有的那句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评价。 怎么可能？ 原本很难回答的问题，不料想白玉堂却是轻轻松松就回应了。他伸手一拍展昭的脑袋， 我几个兄长不知道多喜欢他。 真的吗？难怪经常有土产送过来。 你， 董潇还没说完，白玉堂脸色一寒， 我喜欢的他们都善待，做我朋友，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混账，和你做朋友就非要善待展昭，这是什么道理？ 没错，这是最起码的道理。 也就是说，所有展昭的仇人都是你的仇人，所有你的朋友也要是展昭的朋友，你白武是中了展昭的邪了不成？原则都没有了。 这就是原则。 董潇被噎得一句话都没有，恶狠狠一甩袖， 绝交就绝交，我董潇没有你这种朋友。 董潇本来还想说几句和展昭一起去做朝廷的家奴之类的狠话，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吞回去了。白玉堂不是说笑的人，说不定一会儿他真的没命回家了。董潇一肚子气，上了马车，吩咐家丁赶车回去，还撂下一句话， 从今以后我董潇跟白玉堂不再是朋友，还有所有要跟我做朋友的都不准跟白玉堂论交情，否则一律绝交。 董潇的马车走了，白玉堂脚步都没停，继续往前走。展昭抱着小四子跟在后头，有些无奈， 白白，你跟你朋友绝交啊，干嘛？ 他骂展昭了。 啊，是要跟他绝交的。 走吧猫，去问叶夫人吧。 啊，叶夫人？ 仿古斋的叶夫人专做假货。 开封还有这地方吗？ 你一会儿可别抓她，她可是我大嫂的姐妹。 那万一人家也不喜欢我呢？那怎么办？ 展昭眯起眼睛，胳膊蹭了蹭白玉堂。白玉堂见展昭一副得了便宜卖乖的样子，心情倒是也莫名好了几分，背着手一挑眉， 绝交。 也绝交？ 绝交啊。 展昭嘴角往上翘，韩笑跟着他，小四子也抱着胳膊点头。 是的是的，小四子的朋友也要喜欢爹爹、舅舅、小梁子、猫猫、白白、尊尊、英英。 萧梁拖着下巴仰着脸看着展昭和白玉堂，脑袋里觉得这画面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来他爹也是这样，谁敢说他娘一句坏话，他爹就抡刀砍人，再好的朋友也绝交。 哦，原来这就叫原则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